小侠，一个个英千艳野鱼搭勾在庙里的小鬼木雕泥塑的相法全傻在这儿了，怎么把何旺给杀了？何旺没假呀，何旺要勾结桃园，火焚长林不敢追到这儿来，就冲这一手忠心可表啊，有张望从中作证，到底怎么定着？更何况是邓龙邓九公的朋友，邓龙邓九公在保定府您头次遇刺的时候已然表现出来了心向朝廷啊，从哪条说何望也不能给宰了啊，杀了啊！北侠的秋田大喊一声大人，何望罪不至死，要杀也得先杀张望小冤家张望报尸不明啊，贸然定计，可有一劫，大人您一时听信张望之言贸然进兵，兵权可在您手里头啊，您不知自责，为什么剑斩何望啊？哎呀，大人不明啊，也就是北侠个秋田敢说，气得老侠阴然飘摆，扯着嗓门这么一教训老大人，老大人修刀难入鞘，提了这颗人头，一擎这口宝剑，哎呦，坏了，要犯众怒。再抬头一看，众位老侠，人人脸上动容，大伙儿不干了。十多十斤人往前一迈步，大人，我有话要说啊，石老侠，想我十多，未交同林同海川，追随大人。蒙大人不弃，封为随行委员、办差官。今日剑斩何望，是我实夺，眼瞧不公，直说了不成。前行，大人还有许多凶险，按说实夺不能弃之不顾，奈何一劫？哎呀，大人一托海下依然，实夺年过九旬，我年纪苍迈了，已经实在力不从心，就此请辞。我回转山西，十多十斤生这迈步往外一走，郝文顿就得跟着呀。来到老大人的面前，老大人，我师父要走了，我师父那么大年纪，得有人伺候着，我得跟他走。老大人，我也跟您请辞了。为什么得请辞？掉脸直接走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随行委员、办差官这爷俩有公事，您拿着朝廷俸禄呢。可也不等你同意，掉脸就走。宝刀手黄氏过来了，这个郝文顿不是外人呢，这跟我沾点亲。他您说要走，我要不走不合适啊。得，老大人，我也跟您请辞了。宝刀手黄氏背着刀跟着出来，这爷仨一走，何立、何乃中一瞧，马奎、马龙文，妙手何款、宋品、宋文元啊，二位。宋品、宋文元往前一迈步，大人，石方才我三人三战燕普，心有余悸，实在力不从心。我三人失去了一座浮桥，把守桥头不利，贻误军机，累咒五百弟兄丧身长林，实在有罪，还望大人之罪。三位老侠何罪之有？皆是更摇之罪。既然大人不罪，我等也没脸再在您跟前站着，就此请辞。说完话，不等年羹尧同意，三位携手揽腕，同出二里大帐走了。金头寿星红勋过来了，他都九十了，他还是嫌岁数大的。您说我这岁数，是不是就别跟您这儿起哄了？小老儿红勋告退。走了，哎呦，剑斩何望不再紧要啊，众位老侠心寒撤一大半儿，眼睁就是南侠、北侠、镇东侠、司徒朗四个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欲言又止。为什么？日后怎么见同林呢？我们四位再一走，二侠侯杰就得跟着走，八大门人就得跟着走啊，张望也得跟着走啊，他这没人了， 就剩下佟林这几个徒弟了，春云波、玉毁、刘尊、胡小子、牛小子，就这几位了。这几位没有主事的人呢，他们这最明白的就剩张方了。可把镇东侠为难坏了。怎么，镇东侠有心出去追那老几位，拿面子往回圈，一琢磨不成，白折这一面。这几位既然跺脚一走，就绝回不来。南侠可也没主意了，北侠秋田呢，早就想走。为什么？这话他头一个说的，头一炮就是他放的。可现在没想到，一句话激起千层浪，众位老侠全气走了，怎么办？司徒朗一瞧，哎，三位，我有一言，您说，咱们冲的是谁呀？他真敢说话，咱们冲的不是海川吗？既然交的是海川，日后见海川也得有个交代。得了，老大人，多在海川露面，多在我们可也就不干了。有佟海川在，用不着司徒朗。明说了，保你，保你可保你。佟林不在，佟林在我就走。这给三位下台阶啊。三位一听，好吧，就听您的了，大人请坐。这年羹尧，上当游魂相访，汤啷啷撒手扔宝剑，何望一颗人头，撒手落于尘埃，一屁股坐在这儿，这怎么办？全走了，自己这事儿办错了，办错了，他错不在这儿，剑山分兵就错着，一错到底，剑斩何望，气走众老侠，是眼前各位。这何望、何金彪一死，邓九公传译何玉凤，您要知有一部书叫《儿女英雄传》。各位，您对机会，您上中国书店、新华书店，您买一本《儿女英雄传》，您看，主要人物就是何玉凤。何玉凤这一辈子就是刺杀年羹尧，为报复仇。这个《儿女英雄传》没写别的。就写这么一故事，打哪来的呢？就是打这段剑侠图，今天剑斩何望来的。那是后文书啊，跟剑侠图没关了。那要说那是那部书，得从头又一部书啊，又得说好几年。哎，何玉凤的故事就跟本书无关了，咱不提了。枪子拉出去，跟人头对一块得带着呀。二百多人，你搀我，我搀你，全起来了。连夜阴沙盆太近了，这人家发兵还是活不了啊。走吧，往回走吧。回到了阴沙盆上游，一看，这儿有一座营寨，二赵弟兄已经扎好营寨了。再一看，人家文雅先生赵桓在帐门那儿站着呢，抻着脖子瞧着呢。去时候七百多人，回来剩二百多人了，搀搀扶扶，互相架着。众位老侠跟着连的人多的都这劲头，这个呢也全跟双打的样一样，全没精神了，谁都没话呀。瞧您连的人跟人家文雅先生赵桓怎么教的呀，那数数也数出来了，这人差多了。赵桓心里头难受，脸上可不带出来。单等年羹尧走到切近，赵桓深施一礼，赵桓与老大人接驾，一抬头看着年羹尧，年羹尧哆嗦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赵庄主，这我是先拿人头啊，我还是后拿人头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赵桓在这营门这站着，拿手一指西边这段树林，大人请进林子吧。啊，众位老侠都没想到不让进营了，您上树林里待会儿去吧。连着人一瞧，赵桓真拉得下来啊，连营都不让我进，让我小树林了。 赵庄主，年大人，赵桓，年羹尧。不客气了，我们500多人死你手了，没办法，老二脸子一句不让，年大人有心发作，我再见斩了赵桓。剩这几位也就都走了。赵庄主，林内叙话，转身行，往树林子里边走，靠西边一段小树林，江然来到树林边上，就看小伙人赵胜在小树林这等着呢，一抱拳请老大人进林，再往树林子一瞧，嚯，800儿郎齐队跟那站着，家伙都在手里拿着呢。连这人一瞧吓一跳，坏了，现世报就在眼前呢，要跟我玩命啊，里边有800，外边有200多，往上一围我完了。文雅先生赵欢跟的，大人，林外乃是一座虚营，我料桃园火焚长林，大人重器必不能够轻舍，倘若他陶家庄的人马到了，突奔了我这座虚营大石节，我惊走桃园，咱们再行叙话，先请大人林内驻马。哦，好厉害的文雅先生，使之召唤之能，人家在小树林外边800人搭好营了，不在营里待着，他放火呀可比桃园高得多，桃园那是最笨的最普通的放火方法，还硫磺焰硝呢，人家赵桓不用，人家有引火之药。小树林里边连着人进来，800人环列，就住这200多人，大家伙见面痛哭不已，都是子弟兵啊，众位老侠也整顿。这儿陶家庄的人可就到了，陶家庄的人紧随而至，暂时收兵，紧队人马够奔何家庄一条，何家庄打不了，别看何望没在，邓九公带着何玉凤，带着何家庄的兵勇严阵以待，暂且引罢了心头怒火，带着人二次过银沙坟，要追击年羹尧，看看年羹尧到底有多少人马。追到了小树林以外，一看一段营房，桃园带人扑奔营房杀进去了，一看空营一座，再出可出不来了，怎么文雅先生赵桓带人到了，人家放火拿放火药，什么叫放火药，一布兜，布兜里边有药，不用点，棒风啪往外一打，要我想这个布袋口在这儿就跟咱们打烟火那是得有磷脂，棒风往外一打，拿磷脂见风就着，就一火球，感觉人家这里边的帐子里头啊全都磨好了，借着这风呼一下，火焚桃园。桃园一看，呵，这才有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把年羹尧烧了，他把我烧了，好厉害了，带着人冲出来，那边说他没受伤啊，一座空营没兵啊，没人呢，也不敢往小树林里追了，掩鱼而归，回去了。文雅先生赵桓这才二次进树林见年羹尧，年羹尧好言相慰，赵庄主悔不听赵庄主之言，二次分兵，白白断粟3庄500人马，到现在你叫本亲命我如何言答，我没话可说，可恨就是何望何金彪里应外合设此毒计，火焚长林，现在是本亲命我亲手斩下他一颗人头。他当公说，他说这几句话，说几位老侠脸就青了。哦，合着拿何望一颗人头买2刀弟兄啊？他这说赵桓也不原因，赵桓就盯着。龙等他说完了，赵桓往这一跪，大人，可容得我有几句话说？你说，我不让分兵，偏让分兵；我不让攻打陶家庄，您偏偏要攻打陶家庄。现在我3庄500弟兄丧身在火海之内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他的命，情屈命不屈，该着的这么死也没办法。只是有一劫， 我回去见圣老庄主，我没法说。众位老侠做保，做保之人都走一半了，这保人不管了，我也别挤兑众位老侠了。为下只有一个办法，可是我说出来可不许粘的人您驳。你说什么何望何金彪一颗人头您不提也罢，事到如今呢，我有点对不起您，可就耍您光杆一个人了。剩下这一千来人我全得带走，而且天明即走，不等了。但是此事您必须专折入都，禀明圣上，经表我三庄攻打剑山死伤的这些人和这一次攻打万林庄死的这些人，朝廷要给抚恤，而且免我三庄30年免征免税免赋免徭。为什么？我三庄得休养生息，单等圣旨一到，今天这个事儿就算完了。我见着三庄父老我也有交代了，倘若大人不办这事儿，这个圣旨不到，我的年大人姓赵的跟你势不两立，倾三庄之力必与大人周旋到死。说着话，文雅先生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恶狠狠一瞪年羹尧。这么大的钦差年羹尧一看文雅先生赵桓脸色都变了，二目如电呢，吓得浑身直哆嗦，机灵灵打个冷战，这本亲病一概准，不准不准跟你拼了。30年我三庄免徭免赋免征免税，免征厉害，不能再当兵了。30年我三庄一个人都不能再出了，也就是说这茬人回家全都好好种地娶老婆生孩子，再让我们三庄给朝廷卖命啊，30年之后了，我们三庄人不能白死，要没有这个不行。年的人点头啊，众位老侠，当着您各位面，年羹尧答应赵庄主，另外师爷您亲笔起草，以我的口吻写一封请罪的这么一个文章，我签字，您带回去，我无颜见圣老庄主。至于赵庄主、段庄主、圣老庄主、三庄的这些个庄丁剿灭剑山所立的功劳，一件不落，请圣老庄主造册，完全我都照原样递到朝廷上，在万岁面前替三庄讨封讨赏也就是了，我就多谢老大人了，您看着办吧。那就站起身行，往外走，众位老侠相送。众位老侠想安慰几句没得说呀，没词儿啊，眼瞅着人出去，800人齐队把这200伤兵搀起来，这会儿也做好担架了，抬抬架架，千日来人，天光也亮了，走了，不等，您这儿瞧着办吧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谁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替你打气，陪你一起努力，日子再忙也别轻易放弃，不做时间的机器，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，就放爱情一个假期流浪到巴黎，